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流入眼，看一里场景戏，这梦一下出现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逛过半耳边。 87.6， 一起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天气以阴为主，北部地区有雨雪天气，量级较小，不过外出还需要注意交通安全。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3度，比昨日下降超过10度，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。今天中午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，东北风3-4级，气温12到13度，相对湿度15%。今天下午阴，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，偏北风3-4级转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有轻雾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阴，偏北风3级左右，气温10到7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孙坚呢，化妆个牢头的模样，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每一天接近张九成，端茶送水都是他的事儿。有时候张九成闷倦了呢，他拿一些诗词歌赋，拿几本闲书叫张九成看。有时候张九成打算留下几首绝命诗，提笔要写东西，他就给准备纸张，因此张九成写了不少的东西。这个笔体被小圣人孙坚套过来，按着他的笔体仿了封假信，这才叫胡德海拿着这封信去搬张兴祖。最近一些日子，小圣人孙坚跟张九成交成朋友了。张九成这个人比较实在，也不懂得对方究竟什么用意。孙坚向他透露这么个消息，说现在驼驼老太师冀中几十万兵马要踏平滁州，看这意思形势大变了，过不了几天朱元璋非垮台不可啊！一旦有了那个机会，我就放你出去，咱们呢交个朋友，你在老太师面前多多给我说几句好话，我呢还愿意保朝廷。现在我保了反叛朱元璋，是为势所迫，不得已，就用这些话打动张九成。开始张九成不信，慢慢的听孙坚说的有道理，就相信了。两个人暗中定下密约，小圣人孙坚就告诉他，有了机会我给你送马、送盔甲、送兵器，我送你出滁州。由于小圣人孙坚呢装的跟真事儿一样，够个超等的演员，就把张九成说的相信了，就拿他当了唯一的亲人。有时候两人谈到深夜，外面一有人走路，马上孙坚就躲开，假装还挺害怕。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吧，大元帅徐达让中军官梁云 来调张九成，这是假的。梁云来了，赶紧找到小圣人孙坚，说元帅有令，如此怎办怎办如此，张兴祖非要见他爹不可。孙坚呢，按照事先的安排，给张九成盔甲马匹兵器全找来了，把锁开个道理都告诉张九成，说泗水侯啊，机会可来了，老太师领兵带队要攻打滁州，外头是一场血战，他们城里的人全出去打架去了，现在城中空虚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可以放您出城。哎呦，把张九成给乐的，赶紧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抄戟上马。小圣人孙坚投降给眼路，侯爷您跟我走，别的门都出不去，唯独得走东门。张九成哪懂得，走吧。走着走着，小圣人孙坚钻胡同没影了，张九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管奔东门，心说我找着我师父就好办了，恨不能一步子飞出去。到城门脸上，就见城门大开，外头有不少军队，这军队往左右一分，张九成横戟往前头一看，耶，那不我儿子张兴祖吗？后头还有不少家眷车，这怎么回事？刚想要说话，人家又把道路给封锁，再看也看不着了。张九成心里纳闷呢，刚想晃几跟徐达玩命，就觉着马失前蹄，哭嚓一声，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。当他明白过来，又给捆上送回那屋里去了，这才知道上了人家的当啊。心里说话，徐达呀，你损套了你呀，将来我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掐死你。再着急他也出不去呀。安下张九成咱不说，单说宝枪将张兴祖，那你见你爹也看见了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张兴祖也纳闷，看爹那意思，盔甲全身不像有别的变化，嗯，甭问，一定是公事是太忙啊。徐达敢说瞎话吗？那让我打我就打得了，回去见我爹，我们爷俩再谈。要不说小孩怎么幼稚呢？宝枪将想好了，这才把马一拨，飞马扑奔两军阵。正在这时候，那老驼驼也已领兵带队来在阵前呢。驼驼可气坏了，多少日子打滁州打不下来，元顺帝三番五次来旨一催他，可把他催急了。再要拿不下滁州，抗旨不遵就要受处分。另外他心里也想，难道说我这么大的能为就斗不过小儿徐达？难道我50万军兵就打不过这点起义的义兵吗？他心里不服气儿。今天听说有人闯连营，不用问，大概又有人来帮助反叛朱元璋。没想到一个冲锋就冲过来了，这么多军队就拦不住，老托托这火更大。心说话，非得依靠我自己不可了。今天我豁出这条老命不要，也要跟这些反叛分个高低上下。老驼驼想到这，因此带兵拼命的追赶。等到了滁州的东关一看，啊，这些叛军亮了全队，大旗顺风飘摆，在正中央飞出一匹伯龙马，马鞍桥端坐一员白袍小将。驼驼就一愣，等仔细一看，他大吃了一惊， 啊！他一看来这小娃娃，不正是当年在梁乡县拿枪扎我那位吗？听说他手里使这条枪就是著名的八宝脱龙枪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二徒弟张九成跟我说了，说这孩子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头了，他怎么又活了呢？坨坨到现在还不知道张九成是欺骗他，他也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是谁。想到这里，把马带住，用刀一指，腰带，小娃娃，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，报名再战。张兴祖现在一点顾虑都没了，心说话，我爹也保了西屋先王了，我们一家人也都到这儿了，怕你什么？干脆就公开给你讲吧。想到这把胸脯一挺，坨坨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今天我就跟你实在的说吧，我祖居河南泗水关的人，我爹严甲太岁张九成，我是他老洗钱不孝之子，外人送号宝枪大将张兴祖。就这一句话好像闷雷一样，老坨坨哎呀了一声，在日月双霄马上摘两摘，晃了两晃，好悬没摔下去。老头子眼前发黑，心头乱跳，什么原因把他气的心里说话，看来这汉人不可靠，一点都不假呀。我这一生之中收了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徐达，二徒弟张九成，都是汉人，老三海牙，老四白云托，才是蒙古人。要这么比较起来，这张九成跟徐达他们都是一样啊。张九成啊，你在我面前说的多好听啊，简直拍着胸脯的起誓，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叛变老师，闹了半天你嘴里说一样实际做一样，早就主使你儿子对我下棋毒手，你在从中还装好人。要如此看来，人心可危呀，这才叫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人呐，长到老学得老啊，这才给自己深刻的教训，怪我瞎了心了。哎，老坨坨80多岁了，哪架得住这种气，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一般，最后他把牙关一咬，把眼一瞪，娃娃，我且问你，张九成何在？啊，你问我爹呀？坨坨告诉你，我爹早就保了西屋先王了，官还挺大呢，给我写了封信，让我把我奶奶我母亲全都接来了，全都保了西屋先王。方才我爹告诉我，叫我在两军阵前出力报效，叫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你。啊啊，坨坨一听冷水泼头啊， 别往下再问了。父债子偿，你爹没来不你在这儿吗？我把你劈了也出气。想着这双脚点灯，马往前踢，抡起大刀唰就一刀。张兴祖没还手，马往旁边一带，唰滴溜把一刀躲开了。坨坨搬刀头现刀转，三愣一个尖儿，代替大枪奔张兴祖梗嗓便点。张兴祖双脚点灯往马屁股上一躺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唰第二招又躲开了。老坨坨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唰又一刀。张兴祖横弹铁门摔又给夹出去了。连着三招，张兴祖说话：坨坨，我可不是怕你啊，究竟咱俩谁能耐大谁能耐小，当年你就领教了，方才我让你几招什么意思呢？你都八十多岁了，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，我给你留了几招，另外不管怎么说你教给我爹能耐，我呢替我爹报恩了，再让你几招。第三招我不伸手什么意思呢？我劝你领兵带队，你赶紧滚蛋就得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一个老棺材瓤子了还伸什么手呢？哎，你家小爷有好生之德，把你打发了就算了，如果你要再不听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你，我这条枪可不认识你。这话说的可够损的，坨坨更生气了，哇哇少说废话，招他。再伸手，张兴祖就不客气了，呸，把八把屠龙枪一颤，好像乌龙出水相仿，一老一少就站在一处。怎么说还得是年轻人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啊，英雄出于壮年啊。那张兴祖受名人传授，高人指点，金眼雕岳伦当年给过他，全是精彩的绝招，再加上这些年岁数大点，经验也丰富，比当初那能耐可强多了。就见这条枪真不雅如泼风八打雨打芭蕉相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不给敌人一喘息的机会，坨坨真不行，生气那玩意没用。三十几个回合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稍微一个慢点，这枪奔前心，啊，哧溜就来了。把坨坨吓得一闪身啊，躲着慢点，枪来得快点，在软肋这块，连战袍带甲全给穿透了，把坨坨疼得哎呀一声，好学妹把刀扔了，一捂自己的伤口是勃马便跑。张兴祖一抖着手，这糟糕，当初我这枪就扎偏了，今儿个还照旧，这往里挪一挪，老小子就活不了了，怎么又扎偏了？张兴祖这一大胜不要紧，薛达看得真切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弟兄们杀。左面有郭英、项玉春、大汉花云，右面有飞刀将焦廷、绿袍国公、项文忠、副元帅张玉，正中央大帅徐达，率领五虎八彪大将分三路在后头追上来。徐达传令，无论如何得把援兵一举歼灭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这场大战 坨坨这一败，兵无战心，哪架得住义军压顶之势？撵上来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最后一看，跑吧，阵脚大乱，整个就跑开。老坨坨吆喝不住啊，我也跑吧，坨坨也跑了。这么说，张兴祖一鼓作气把老坨坨撵出来100余里，所得的胜利品堆积如山。老坨坨这一败不要紧，屈达当然是高兴了，心说不能太追了，狗急了上房啊，不能深入重地，这才鸣金收兵。义军整队回城，人家庆贺胜利去了，单表脱脱领着残兵败将就败到木门岭。四面环山，当家是个山沟，这才竹砸到里面。再一看，凉台鸡养全没了，连晚饭都吃不上了。脱脱身受重伤，是一病不起。最后跟海牙晕脱一商议，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出路，请求朝廷速派援兵，上本请罪，只可如此了。老坨坨一想，援兵要不来，这口气我是出不来了，等着吧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他的伤症也见好点了，军队的士气也有点恢复了。这一天正在屋里的师徒长谈，外面有人慌慌张张进来，报太师，钦差大臣到了。哦，接旨，在御营之中排摆香案，老坨坨有人搀扶着赶奔营门外接旨，为首的是个太监，这个太监也是个蒙古人，名字叫黑佛。再看黑佛高悬旨意，昂然而入啊！来到里面，把圣旨往上一供，老坨坨率领所有的将官跪倒在地，实行三拜九叩礼，磕完头往地下一趴，臣接旨。老坨坨心里想着，皇上宅备这是肯定的，但是宅备之后一定是给我派的援兵了，只要有兵了，我重整队伍，再跟徐达小儿决一雌雄。他在这听着，就听传旨官传旨，大意思是说，我命你带着50万精兵，火炮200门，攻打反叛朱元璋，实指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谁知道费了无数的粮台寄养，你落一个全军覆没呀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就凭你身为太师四宝大将，难道连个卖酸梅的都打不过吗？你有什么脸面还请求援兵呢？哎，念你是我的皇叔，念你陪诊多年，算了，从轻惩处，今派钦差带着三班朝典，任你自取。老坨坨一听说三班朝典，哎呀，就坐到地下，嘴张着，眼瞪着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可不是怕死，他没想到自个儿的侄子元顺帝对自己能下这么大的毒手。我为你几十年来奔驰在两军阵，身上的伤疤无数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这才叫卸了磨杀驴呢啊！没想到皇上能这么样，龙颜无恩呢，把老头气呆了。